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其实所谓大数据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呢，这些数据呢是没有可能来去处理同埋呢一个储存。 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大海无量，咁呢个问题咁个量其实系有几大，抑或无限大？ 系嗱，咁啊好啦，你问呢个问题。而家呢个问题咧，咁啊忍唔住要讲下呢个。我谂分分钟大数据都要讲多个礼拜先得，即系如果睇个样吓。 系 嗱，咁我首先讲一个大啦 ，Thomas 问得非常好呢个问题。大家可能而家已经冇乜印象啊，咩叫做 kilobyte 啦，系嘛？因为冇嘢系 kilobyte，terabyte 啦，而家 啊嗱，其实你知道 kilo 系点解啊？嗱，呢个已经系国际嗰个单位咧。你知道我哋国际咧，其实即系法国佬呢样嘢威啦吓，佢好多年前咧，即系已经制定咗一套就话全世界都跟嘅，好似唔知咪十九世纪咁制啦嗰阵时，或者十九世纪末啦吓。咁佢而家喺巴黎嗰度咧，唔知边笪地方啦，系一个标准局咧。譬如话一个 meter 有几长？咁佢就已經有一條白金啊，好似 platinum 做嘅，啊就一條棒咁樣咧。嗱、啊、呢、這個就係叫 one meter 啦，啊 one meter 就咁。譬如一個 second 係有幾長咁樣咧，又係已經定曬噶啦。我哋 second 咧係用一個叫做 C137 啊，好似 cesium 嘅個原子嘅其中一個嗰個電子約千啊，嗰、那個 frequency 啊咁樣樣嚟去定嘅。咁但係咧，我哋講而家所有嘅量化嘅嘢咧，個量咧有個貫詞啦，啊咁樣咧。啊，應該讀個貫定貫咧嚇，任你都冇所謂啦嚇。咁、呢個貫詞咧就係、是、我哋叫詞頭啦，即係話咁我哋平時叫個 kilo 啊，就係、是、一千咁解啊嘛，係嘛？所以 kilogram 就千克、，kilometer 其實係千米。當然我哋冇人叫千米嘅啦，我哋梗係公里啦，係嘛？但係以前啊，好鬼死咩㗎？香港引入公制嘅時期咧，啲人咧懶咩咁咧，佢話要跟到足叫千米咁，咁啊啲人睬佢都傻啦，係嘛？咁啊叫公里㗎啦。而家其實理論上嚟講，公里唔係 SI 嚟嘅 ，SI 係叫千米嘅、啊。咁啊就好啦。咁但係 kilo 以前咧，即係我哋嗰啲電腦咧間中都有講話，譬如呢個 file 有幾大啊咁。咁你打封信，咁啊梗係最多係 kilobyte 嘅啫，一封信係嘛？但係而家都冇人打信啦，係嘛？咁而家咧由 kilo 咧一跳咧就跳到咧，因為其實喺國際嘅 SI 單位咧，佢哋呢個量詞嘅貫詞咧，佢一跳咧就係三個數量級嘅，即係一千倍， 一千倍 嘅。所以佢 kilo 一跳咧就一千咧就加三個零，就係一百萬啦。係，咁就叫咩啊？ mega 啦， 咪叫 megabyte 咯，咪 MB 咯，大草 M 細草 B 啦，係咪啊？嚇，以前就啊 kilobyte， 咁但係 mega 咧，其實以前都咩嘅喎？哇，我 send 個 file 去咧，用 email 咧，大過幾個 megabyte 咧，已經話太大啦咁樣樣喎，係嘛？而家梗係唔得啦，哇！而家因為個容量大咗好多啲 speed 啊，因為有光纖啊，好多乜嘢啦，所以叫寬頻啊。寬頻其實寬頻唔係好耐嘅啫，寬頻其實係十幾年歷史嘅啫，係啊，十幾年歷史啊。以前其實係你 send 冇十年咁上下啫呵，你以前真係㗎 send 個 file 咧，你唔知幾多個 megabyte 已經話頂唔順㗎啦。好啦，咁但係 mega 咧，而家跳到乜嘢咧？就叫 gigabyte 啦，gigabyte 又加三個零咯喎。咁啊，百萬加三個零係幾多咧？係十億。所以咧，譬如咧，我有個 USB。我是譬如八個 gigabyte 嘅，就好渣啦。而家八個 gigabyte 有啲十六、卅二啦嚇。譬如我唔好講啦，我八個最先嗰時一個兩個啫嘛。我有個 USB 嘅手指係八個 gigabyte， 其實即係幾多咧？係八十億個 byte， 八十億喎嚇，係好緊要啊！即係大過地球上面嘅人口啦，即係 in terms of byte 啊，你嗰隻手指啊入面個 byte 已經大過地球人口啦。八十億，咁但係大家都知啦，頭先阿 Thomas 都講咗啦，而家仲邊有人講 gigabyte 嘅？尤其是你嗰啲外置嗰啲叫 hard drive 啊，係嘛？嚇，即係而家啲硬盤啊，或者硬碟啦，好平嘅價格，一路跌得好緊要嘅。咁你嗰啲硬盤咧，而家一定最少係用 TB 嘅啦。TB 就叫咩咧？就叫 terabyte。咁啊 ，TERA 嚇 ，TERA 咧，咁佢又加三個零咯。佢 giga 就十嘅九次方，啊，即係 mega 就十嘅六次方啦。giga 十個九次方啦，所以佢再加三零咧就十個十二次方，十個十二次方幾多咧？睇下十億嚇，我再加三零，十億就百億、千億、萬億，即係萬億。所以如果你咧，你買個硬盤，譬如係五個 terabyte 嘅，就即係五萬億個 byte 啦，五萬億。但係咧，佢如果喺我都係即係即刻 check 個維基啦嚇，即係跳去中文嗰度睇睇咧， 啊，我唔知啊，因為你知啦，呢啲嘢都好麻煩嘅，又係中港台都唔同嘅，新加坡同唔同我唔知啊，因為華人最喺呢個星球上面啲華人係特別麻煩嘅嚇。咁，但係我睇維基啦，維基有時都睇下台灣老惡啊，定係海外華人惡啊，定係大陸老惡嘅。你睇到維基嘅中文嘅條目咧，其實係亂得好交關嘅，即係邊個惡啲咧，你咪入去改咗佢咯。咁但係你知維基改得噶嘛？大陸佬改完就台灣佬去改，台灣佬改完就香港人去改，咁咪死得啦，係咪啊？好啦，咁而家講咧，我睇最新嗰個咧，原來佢話。Terabyte 個 tera 呢個冠字咧，就係而家先叫兆，就係我哋兆啦。 跟住經咯，好似話 嗱就係咁樣奇啊，本來就係噶嘛，兆啊經噶嘛。但係佢而家咧，佢由呢個兆跳咧，我都覺得奇怪啊嚇。佢最新嗰個，我唔知係俾台灣佬定新加坡佬定係即係三藩市佬改過啊，因為香港佬改過㗎嚇，大家打個出約出嚟隻抽啦，睇邊個打贏就邊個啦，真係好麻煩㗎呢樣嘢。 都有咩維基人會？ 是啊，真係真係麻煩嘅。咁佢咧就叫 petabyte， 就係十嘅十五次方，十嘅十五次方。係啦，咁就一千嘅 tera 喎。嚇，咁而家一千嘅 TB， 暫時都好似市面上冇得賣啊，係嘛？冇一千嘅 TB 嘅硬盤啦，係嘛？而家最大幾多度啊？ 最大啊，冇都一路都大嘅喎。 我知，但係而家譬如喺出面賣。 兩 T 啦，大概 兩 T， 一 T 就好吸引啦， 四 T 都有， 四 T 噶啦，四 T 即係我哋咧就叫做四兆個幣啦， 係啦， 四兆係嘛？咁但係咧，而家我哋講大數據係講緊乜嘢咧？已經唔係講嗱，佢做中文先至奇，我就覺得佢中文叫做拍，即係拍子寶個拍啊，即係打拍子嗰個拍啊，就叫peta 就十嘅十五次方。但係而家我哋講大數據咧，一般嚟講咧係起碼去到咧叫 exabyte，exa。Exabyte 就十嘅十八次方，根本就噏都噏唔出嘅。 好似講緊再一千喎，即係嗰個 exa 再 exa 再上咯，我都未揾喎嚇。 Sita 咯， 哦 Sita 係咪 Eze 啊 ？Eze ETA 啊嘛，哇，咁啊真係 Sita 咯 ，Sita 就真係勁啦。嗱而家嚟講咧，我睇呢啲書咧，呢兩本書咧，其實都係講緊 exa 啫。哦，呢啲書唔夠新啊， 過氣啦。 咁呢本梗係過氣啦，呢本2007年噶嘛，史前噶啦喺電腦嚟講。咁我最近睇嗰本 Big Data 得2013噶嘛，兩年前噶啦，係嘛？咁但係佢哋都係講 exa 啫 ，exa 就係十嘅十八次方。咁佢嗰個冠詞中文叫艾喎。啊，即係方興未艾嗰個艾啊，咁啊叫艾，咁佢嗰度咧一個 exabyte 十個十八次方咧，其實真係噏都噏唔到啦嚇，即係點啦？一之後十八個零，你慢慢讀啦嚇。佢叫做艾委嘅元組啊，一個委員啊，艾委員嘅一個組咁樣樣，咁樣咧就啊，就講講即係而家嗰啲儲存啦嚇，就話大家知道而家硬盤咧。我都係啱睇嘅啫，真係嚇，我真係照講翻出嚟嘅啫。嗰個記憶體啦，有啲咧就叫做係 volatile 同 non-volatile 兩種嘅嚇。volatile 咧我就知道揮發性啦，但係電腦我唔知點譯啦嚇。 RAM 嗰啲 RAM 係 啦，咁樣咧佢話咧就而家兩大類嘅，但係兩大類咧都係呢個分庭抗禮嘅，一個就係古老啲嘅叫 HDD 啦，咁 HDD 咪即係其實係 hard drive disk 啫嘛，係嘛？因為 hard disk drive 死啦，真係。 有個 RAM disk 都用係咪啊？ 佢係其中一類嚟嘅，呢個係大嘅類別嚟嘅。但係而家咧，即係當然好多 common 叫 SSD 咧就即係 solid state drive，solid state drive 係嘛？咁樣咧， 我哋普通嗰啲叫做物理硬盤有條槽針喺度揈下揈下，咁 SSD 就冇嘅，即係全。 係啦，而家我哋玩咧發燒音響嘅咧，個個都咧，如果 Ringo 上嚟咧，我老友記咧就一定講啦，佢話我哋玩呢個嗰啲咩串流啊、音樂串流啊、music streaming 咧，一定咧就唔好用 HDD， 一定要用 SSD， 因為佢冇轉動咧，咁少震動咧，哇，嗰啲音樂又靚啲啊，咁樣嚇，即係你知嗰啲發燒啦嚇。咁但係咧，我哋而家講翻咧就嗰、那個。儲存量啊嚇，儲存真係勁啊！啊，因為遲啲咧，可能都要下個禮拜。就當然講個計算啦，計算大家都熟啦，喺電腦嗰個叫做摩爾定律啊嘛，叫 Moore's Law 啊嘛。Moore's Law 咧就話咧，就平均其實佢50年代提出嘅啦嚇，即係50-60年代啦。佢話差平均每18個月咧，嗰個計算速度咧。就會翻一翻嘅啦。 到而家暫時仲啱，好似之後可能 係啦，冇錯啦，即係已經有好多專家咧就話冇錯，過去幾十年咧，佢呢、這個即係。呢、這個科技嘅變化咧，都係符合 Moore's Law 嘅，好大程度上。咁但係咧，照計就冇可能係即係永遠嘅噶啦，繼續落去嘅。咁一路翻翻不得了嘅，係嘛？咁佢話可能我哋已經開始去到極限噶啦，嚇、啊。咁呢個就計運算速度啦，係嘛？就係、是、嗰、那個即係每秒有可以幾多次運算咁樣樣啦。咁但係其實另外一個對於我哋嚟講咧，即、就、係、是、我哋好感受到嘅，因為手指呢樣嘢嚇，除非你係小學生。 如果唔係，你都係完全係應該睇住係由冇到有噶嘛，手指啊係由冇到有，由冇到有噶嘛，即係 USB 啊。咁 USB 其實十年前咁上下都唔流行噶，係最近呢十年哇無處不在啦，係嘛？即係 USB 咁樣。其實呢個咧係真係我哋嗰個電腦嘅資料嘅儲存技術嘅一個好大嘅革命嚟嘅。啊，咁啊革命就係頭先嗰種咁樣嘅所謂儲存體啦。咁佢話嗱，就以喺1980年咧，我揾到一啲嘅數據啦，嚇，就係話。原來每平方寸啊，即係佢啲可能啲美國佬咧，冇辦法啦，都係用寸啊。你知一寸係咁上下啦，咁平方寸就係咁上下啦。佢話每平方寸咧所能夠儲存嘅呢個資料咧，只係0.01 GB 啫。哇！即係0.01啊，細到不得了啦，係嘛？即係好似係咪即係100 MB 咁上下，係好少嘅嘢嚟嘅。但係佢話去到2010年嘅時期咧，同樣呢個每平方寸咧。已經是大過500 GB 了，嚇、啊！咁啊就係、是、當然啦，我哋而家隻手指 同啲工藝製程有關，好似14納米，好似 係啊！佢哋而家嗰個真係技術係即係提升咗好多，係有一個好大嘅突破嘅，即係嗰個 memory 啊個 storage 咁、所以而家啲手指真係得人驚咁啊，細到不得了，薄到不得了，哇！入面都唔知道又擺成套戲都得㗎啦，已經唔知幾多套戲啊咁樣樣係嘛？咁原來因為而家咧，即使係5年前咧，已經係每平方寸咧係可以大過500 GB。咁真係好緊要喎！我哋啲手指通常係幾個 GB 嘅啫嘛，但係原來即係當然我哋啲每一冇一平方寸，我哋而家嗰啲越整越細啦，係嘛？而家個問題咧，我哋成日以前咧我都好笑嘅，因為我細蚊仔嘅時期咧，我睇嗰啲講未來科技咧，就其中一個方向咧，我一早都知㗎啦，就叫做 miniaturization 啊嘛，就叫微型化啊嘛，即係微縮啊嘛。但係原來我哋而家發覺咧，呢個 miniaturization 咧，咁啊後嚟我自己作啦，咁啊於是咧就有個叫做即係個 micro miniaturization 啦嚇，再更加緊要啦，咁後來就有一個咧，就叫 ultra micro miniaturization 啦，咁樣樣。但係我話覺得原來而家大家都明白啦，這個係有極限嘅，個極限就係話，因為我哋係人，我哋人嗰個尺度、那個 scale 係有翻咁上下。你就算個科技去到咁勁咧，你係冇意思嘅，因為你要符合翻我哋嘅使用啊嘛。所以我哋嘅手機就係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因為我哋嘅手機咧，其實曾經已經出到咧可以細到咧細過一張 credit card 嘅啦，一個手機。但是冇人會用嘅，係嘛？喂，嗰個 mon 啊，你又睇唔到嗰啲數字啊，撳掣你又撳唔到，所以咧，你呢個 miniaturization 已經係嗱，而家 USB 係好明顯嘅。USB 咧，其實佢真真正正儲存資料嗰部分咧，係細到好交關嘅。但係佢而家咧，係唔係都要做個大幾倍嘅殼啊？因為你唔做個咁嘅殼咧，你噗一聲已經唔見咗，梗係啦，你唔方便用啊嘛，你執得下咁已經跌咗落地，或者你都唔知擺咗去邊揾唔翻，所以其實我哋而家用嘅 USB 咧，其實應該超過一半，甚至可能係1/4嘅空間係假嘅，因為佢係做嚟咧係方便我哋揸嘅，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覺得係好滑稽嘅呢樣嘢，即係話，即係如果用英文嚟講咧，就係佢話，即係佢哋啲咁嘅預測咧，就係。Fully vindicated， 即係已經係證實係啱，但係 vindicated with a vengeance， 呢個 vengeance 咧就係有一個諷刺嘅意味咧，就係有個反效果，就係話我哋太成功啦，成功到咧，我哋而家咧實際上係要夾硬做啲假嘅空間，嗰只 USB 嚇、因為你驚你唔見啊，驚你揸唔到啊咁樣，咁所以就話無論係運算速度，抑或係嗰個儲存嘅量啊。或者嗰個叫密度啊，叫 density 啦、memory 個 storage 個 density 咧，係真係有一個好大嘅飛躍，咁所以先至令到我哋咧，而家呢個大數據嘅時代咧，係即係咁鋪天蓋地咁樣嚟啦，係嘛？咁但係當然咧，我哋翻到頭先阿 Jeffy 講嗰樣嘢，就係我哋其實而家啲數據咧就無處不在嘅，啊，可以有好多個來源嘅。咁究竟呢個來源係邊幾方面咧？同埋究竟呢大數據其實應該可以點樣用法咧？原來有好多好有趣嘅例子嘅。不過咧。時間關係咧，我哋可能咧真係要留翻下個禮拜咧先同大家分享啦，好嘛？好啦，咁啊今日到此為止，好，拜拜，再見，拜拜。